叶修看到陈果这一上线，就麻利地发了条消息出去。果果，对方回复，陈果的消息却是发给了唐柔的韩嫣柔，这姑娘虽然不在网吧了，但看起来对荣耀却也是真的上心了。叶修很快也是上了游戏，昨晚睡觉，这一天的副本也还没下。 苏沐橙的风书烟幕也是一样。再一问唐柔，同样如此。只是千城和马后炮两人此时却是都不在线。他们这不到百人的玩家等级领跑此时还在，暗黑森林这边不存在野队，想凑五人只能去指望其他工会的这些玩家。这大过年的，绝对的特殊时期。 各大工会的会长是怎么样的安排，都会是因人而异的。叶修瞄了一眼，D10区的工会会长倒是有几个在线的，一个一个发消息去问了问，结果几个不是说副本没次数的，就是人数刚刚好的。不过这个到底还是难不住叶修，没有人那就三个人下好了。 凭他的技术实力，三人杀任何五人本，叶修都有绝对的自信。只是效率上不能太让人满意罢了。非常时期也没有讲究的条件了，只是这样有技术难度的活，陈果还是头一回参与，拿的又是苏沐橙的角色。这要是不小心给苏沐橙死一死，陈果心里得多过意不去啊。 心里紧张的陈果硬着头皮下本后，明显动作僵硬，思维也是经常慢个半拍，失误连连。靠着叶修频繁的救场，这才一直支撑了下来。好在陈果就坐叶修身边，被叶修不住的提点着，渐渐的总算是恢复正常了。而后一感觉，发现原来也不是有多可怕嘛。 陈果也是资深玩家，当然很快就发现，不可怕，是因为绝大多数的难度都被叶修给承担掉了。而后唐柔也是分去了很多，最后到他手上的当然已经没什么危险了。不过三人下本毕竟是慢的，三次出来差不多已经中午，这春节活动是中午12点准时开始。 唐柔已经抓紧时间先去吃饭了，叶修和陈果也是就近要了外卖。晚上我们吃什么呀？一边吃着送来的外卖，叶修问陈果：“今天毕竟是大年三十了，晚上那顿俗称年夜饭，要是也吃这么的快餐，也着实凄惨了些。”“放心，我已经有安排了。”“哦，出去吃。” 我订过了，方便吗？我是指万一有荣耀粉丝的话，比如像你这样的。陈国先是狠瞪了叶修一眼，而后才道：“哼，订的包间应该不会被打扰的。”“嗯，这事儿办得不错。”叶修对陈国表示了肯定。陈国翻翻白眼，没说什么。叶修当然是不会暴露。 主要是担心苏沐橙。这有关苏沐橙的，陈国能不伤心吗？当然，方方面面都是已经想到了。活动就快了，这活动你怎么看啊？从公布的内容上来看，没找到什么投机取巧的地方，大家只能按部就班，各凭运气和技术了。所以说。 不可能再发生像上次圣诞活动你们闹腾出的那种情况了， 不可能。叶修肯定的摇了摇头。那你估计这活动完可以升到多少级？你当我是神仙啊？具体的很多东西要任务一段时间才知道，现在就看些任务流程，我哪会知道这么多啊？升到50级，你就要开始神之领域的挑战了是吗？必须的，不然没法升级了。 有难度吗？ 没有，只是杀时间罢了。 最早叶修表示过要50级完成神之领域挑战时，陈国曾经以为他疯了，但现在听到叶修这样轻松的回答，他却是很从容的就接受了。以这种顶尖大神的实力来说，陈国觉得这个说法并不过分。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竞技场方面，要求玩家是达到一定的胜场，而这胜场还有一个要求，就是面对的对手是完全不能低于自己的等级的。这个对于目前的叶修来说就有些尴尬，因为他的等级太高，第十区的第一集团等到了50级的时候，同级的人不会很多，更高级的人恐怕更是绝不会有。而这些人无疑都是大公会的精英高手，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在神之领域已有账号的老玩家，对于新区的账号，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快速升级，抢副本记录，竞技场那也是挺耽误时间的娱乐，他们这些人恐怕连去都不会去。这样一来，叶修可就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他能取得这么多的胜战，这没有悬念，但问题是完全没有对手给你送分，这让叶修又能怎么办？找同一个对手去刷？不好意思，荣耀系统早就想到这一点，同一个对手在战胜10次以后再获胜，就不会被算进任务的统计了。官方一直把神之领域当作一个全新的世界来宣布，所以这个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很努力地避免了各种投机取巧的方式。玩家除了靠实打实的实力，唯一可用的作弊方式，那就是像陈国这样有其他人帮着完成任务。这个枪手问题，游戏方是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除了竞技场方面，那就是神之领域的任务内容流程了。这些个任务考教的也完全是玩家的技术实力，哪怕是一些物品爆出的任务，那也是需要达到任务提出的要求，比如说多少段数以上的连击完成个10次8次什么的，这种通通全是无条件可讲的硬性规定，休想有人依靠人品直接报到所需物品。像这种考教技术操作的，叶修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叶修的问题反倒是在杀怪方面。由于神之领域任务向来是跟着最高等级上限提高难度，叶修的君莫笑50级的角色面对70级的任务角色，等级压制将会造成很多夸张的差距。这样一来，叶修所面临的每一场战斗事实上都会相当艰苦。那种要求个10次8次连击的，叶修根本都不用去考虑，因为他要战胜这个目标所需要的战斗长度让他有的是时间去打连击。他真正要考虑的其实是自己的战斗续航能力。这不单是说角色在生命法力方面的消耗，也包括叶修自己，如果在这种长时间需要高度集中力的战斗中保持不失误，这些即便叶修都可以克服的话，却也改变不了战斗漫长的问题。所以叶修才会说，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杀时间的任务。 希望到时能顺利一些吧。 陈国只是想想已经不寒而栗了，这边的叶修却是若有所思的样子。12点后任务准时开始，叶修、陈国、唐柔都在此时重新回到了游戏。叶修看看好友栏，这大过年的只看好友栏都知道人确实是少了不少。比如让叶修感到欣慰的是，包子入侵一直在。上次圣诞任务包子入侵错过， 等级大幅度落后，一直是让叶修觉得挺可惜的事儿，甚至都要了包子入侵的电话，以免再发生这次的悲剧。而这一次，包子入侵也是相当有觉悟，大早上就在，此时任务也是不甘落后的就开始了。叶修照着任务流程顺利地跑了几趟后，对于任务的含金量已经有所了解了。没有疑问，这次春节的任务和历年春节一样给力，但经验获取方面就远超过普通练级，更不论任务中获得各种好东西的超高几率了。不过让叶修遗憾的还是他没有发现任何可钻的空子。想要钻空子比其他人取得更多的好处，这趟任务显然是行不通了。任务刚出来时，玩家们的积极性无疑都是很高，看着好友栏里明明是人不多的，但跑任务的过程中却也让叶修有了满世界都是人的错觉。而那刷屏一般的上电视公告绝对会让任何一个错过了春节任务的玩家捶胸顿足。最明显可见的证明就是，连陈果这个替偶像玩角色本该是很投入的脑残粉，在目睹各种华丽的奖励后也有些动心了，挺想丢下偶像的角色开他的竹烟侠，在神之领域里也好好闯上一闯。陈果这样的纠结并没有持续的太久，任务开始约莫一个小时后，苏慕成却是睡起下楼来了，顺势也就接过了角色。陈果立刻跑去麻利地上了他的竹烟侠，抖擞精神在神之领域拼搏起来。 任务怎么跑啊？ 苏慕成一上来就暴露出他没有看过这次的任务介绍。在叶修的步步指导下，苏慕成也是挺快做完了一轮。过程中虽有战斗，但对于职业选手来说，这些大众任务的战斗难度怎么也不可能拿上台面。 不是很有趣吗？ 苏慕成做完一轮后点评。 嗯，就是奖励还可以。 叶修说。 年年也都是如此了。 苏慕成感慨着，继续起他的第二轮。这两人都是见过大世面的职业高手了，没有任何奖励能让他们惊喜到失色。陈果跟在这两人旁边，突然觉得压力还是蛮大的。多少次他都想替二人得到的奖励呐喊了，结果看到两人平平静静的样子，陈果让自己搞出一副大惊小怪的模样。 其实春节任务最大的好处还是不容易起什么冲突。 叶修忽然说。 这个倒是，应景嘛，大过年的谁也不想不开心啊，春节活动和谐很重要啊。 苏慕成说。有榜单有排名的东西总会激起竞争，圣诞活动就是因为如此成为了一个各大工会互相较劲的战场，而春节活动却没有这类性质的东西，玩家默默的任务，系统默默的发着奖励，玩家与玩家之间可以用组队的方式任务，但又绝不是必须，即使单人也可以顺利完成整个任务流程。可以说春节活动把荣耀暂时性的变成了一个单机游戏，大家可以各玩各的，互不添堵。当然看到别人得到华丽的奖励而眼红，而羡慕嫉妒恨，这个就实在是没办法的事了。不过活动任务就在那里，眼红那就去做，这正是活动中奖励都要系统公告出来的奥义所在，吸引更多的玩家参与嘛。不过不管活动奖励如何诱人，这一天越到晚在线的人数就越少，快到六点时，叶修在下线前最后扫了一眼好友栏，一团灰暗，竟然是没有一个人在线，包括那些大公会的在线积极分子们。 三人随后也就出门奔去了陈国预定的饭局，在那儿吃了一顿年夜饭。面对这两个客人，陈国突然有种置身梦境的感觉。换作以前，打死也不会想到自己能有机会和这两人一起吃饭，更不要提是年夜饭，而且还只是他们三个人。陈国的兴致当然是极高，不过却也知道了叶修他们这兄弟两个酒量都是一塌糊涂，所以酒虽然是给叶修倒了，却不过是个点缀，也没去怎么找他喝。叶修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喝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付着。三人聊天的话题当然是以荣耀为主。叶修和苏慕成两个职业顶尖的选手，那知道的外人不得而知的八卦秘密不知有多少。陈果光是听这两人聊八卦都觉得大开眼界。不过聊起八卦来，叶修这个顶尖大神终于还是输给苏慕成了。苏慕成不愧是个妹子，在八卦方面的能力比叶修还要来得强悍一些。这一晚谁也没说什么严肃沉重的话题，气氛比春节任务还要和谐。直到最后，两个姑娘都已经是明显醉了，同一个八卦翻来覆去说了五回，两人还在那里笑得前仰后合的。叶修酒喝得极少，完全清醒，看两人玩得开心，却也完全不用阻拦，只是静静地在一边守着。 咦，木有酒了。 苏慕成拿起酒瓶摇摇晃晃斟了半天，只晃出来两滴，而后拿到眼前朝里看了看后，举起来向大家宣布着。 那就回去吧，叶修说着。 嗯，好吧。 苏慕成立刻已经站起身了。陈国本来还想说可以再要的，但一看偶像也有了去意，立刻也是咽回了自己要说的话，扶着桌子摇摇晃晃起身了。 哎，慢点儿。 叶修一看两个姑娘都不稳当了，上来也不知扶哪个好，结果俩姑娘起身后互相搀扶着摇着就朝门外走去了。叶修连忙也是跟在了后面，做好了随时抢救的准备。买单离开，时间不早，冬天的夜晚还是比较寒冷的，但两个酒喝到兴头上的姑娘却是浑然不觉，出了门也没去急着坐车，沿着路就大步走了起来，一路上嘻嘻哈哈。就跟在两人后面的叶修愣是已经听不清两人在说些什么。 从这里走回去的话远不远啊？ 叶修终于是听清了苏慕成说的一句话，吓出一身冷汗。 还是挺远的，我们随便走一会儿就坐车吧。 还好陈国的意识还存在。 哦，那我们走一走， 苏慕成说。两姑娘继续甩开大步往前走，叶修却也不去拦，只是静静地跟着，以防有个栽个跟头什么的。